归家的喜悦，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碰瓷儿一挡，早散伙，单打独斗各处躲，借狗碰瓷儿有新招，羡慕嫉妒心有火。列位看官，如果说吃穿用度是咱们生活当中最基础的要求，那么在满足这些之后，精神上的追求就会显出它的迫切性了。在这里边啊，陪伴显然是大家伙都最为关注的一项，于是许多人开始养起了宠物，在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中温暖着时光。然而说与此同时，总有一些个不和谐的因素也在发酵着。 啊，这大街上也都不出来，出来你也不碰我，你也不撞我，都离我2尺远，那我怎么碰瓷啊？这现在人这个素质真是堪忧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这样的人，讨厌，我不跟你们玩，回家了，我真是。溜吧，溜吧， 哎，谁家？ 溜吧， 谁照顾呢？ 哎， 溜。四， 什么叫四啊？ 小四， 小四，哎，过去怎么过去叫我四哥啊？见面就四哥，见面就四哥，怎么改小四了？ 得得得得得得得！ 你哭着喊着让我带你出道，咱们碰瓷儿，让我教给你，是不是你？ 这 最近又不叫了，又不找我了，怎么了？ 别！ 发现这碰瓷儿不好干，这技术活，这不是谁都能干，那没脑子人干。 哎，小四哥。 不是，我一看你怎么最近怎么回事？ 最近 发财了。 发什么财呀？ 那你不对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平时哪有钱养狗，你连你都养不活，养狗呢？再看你原来什么样啊？都作三了，知道吗？原来你尖下颏，现在呢？你看这红光满面的啊，脑满肠肥的， 不是 下巴颏比胸口高出2寸来。 哎， 怎么回事？这是 我多了大的脸，多大的腮帮子呀？ 不是，那胸口比下巴颏高出2寸来， 反正都，反正就是胖了，胖服了。 我胖了？ 怎么回事？ 你可瘦了？ 你别动，别动手动脚的，干嘛啊你？ 你可瘦了？ 你干嘛呢？ 哎，你等， 怎么了？ 走你！ 哎。 哎呦，我这什么情况啊？这啊？ 哎， 怎么意思啊？啊？ 推车的，推车的！ 别喊，有话好好说。 推车的， 提撩提撩这嗓子。 你陪我狗。 陪谁狗？你松手！ 可怜的家犬忠犬呐，他可就一命呜呼了啊！你呀、啊，推着车不长眼呐，把我们家小狗啊压的跟饼干似的，哎呀！ 不是，你撒手，你拽我干嘛？你拽我衣领子干嘛？你怎么要动手啊？怎么着？干嘛？ 赔钱？ 赔什么钱？我还委屈呢，我 赔够钱？ 赔什么钱呢？赔多少钱呢？你觉得合适啊？我外边好好的，你这把狗放出来，好吓我一大跳，你还让我还让你赔钱的精神损失费？ 不是，那个，但是，那，哎，你这人不讲理啊！ 我怎么不讲理了？ 我们这拉着狗出来之后，你推个车，你愣把我们狗给我们压了，你还赖我们是怎么着？ 不是，你就正常说话就好好说，我明白这事儿是。我们这有一些情况，那你能上来就带人脖领的、 哎？ 你说你这个小身板，你说你拽我脖领，我真要把你打了，你怎么弄啊？ 那我挣钱更多。 不是，你这样啊，你这个那个，你问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那玩意儿 诚心的， 什么诚心的？ 不是故意就是诚心的。 不是你这，再说你们家那狗怎么不拴绳啊？ 我们家什么？我们家狗凭什么拴绳啊？ 哎，狗， 我问你个事儿 啊， 你出来给你脖子上穿个绳，你高兴吗？ 不是，你这说话怎么骂人？你怎么拿我跟狗比啊？ 你不如狗，不是？ 哎， 你比不了狗，也不对，你没狗强，不是？狗比你强，也不对。 我就没碰着这么你这样不讲理的，你会说人话不会啊？ 我怎么会说人话 啊？ 你甭管我拴不拴绳， 那狗和人能一样吗？狗四条腿，狗磕一盖冲后，你磕一盖冲后啊？ 狗四条腿，那。磕一盖冲后， 对啊， 马还磕一盖冲后呢， 就是啊，它和人能一样吗？ 我告诉你，我不管，反而你把我们家最心爱的小狗，这不是一般的狗，你要说真是撞条狗，哎，看家护院大狗，哎，撞了，撞就撞了，无所谓了。哎，狗啊，到早产的时候我就带着它呀， 哎， 论着呀，我还得 瞎说， 论着呀。我还得管他叫叔呢， 你瞧瞧， 你今天把我叔弄死了，哎，我饶不了你啊！ 不是你这个这你怎么这么胡搅蛮缠呢、啊？你啊， 谁胡搅蛮缠？谁胡搅蛮缠？ 你胡搅蛮缠呢、啊？ 我没有胡搅蛮缠，我再胡搅蛮缠也没有你胡搅蛮缠， 我再胡搅蛮缠也不如你胡搅蛮缠，你无理取闹你。 我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也没有你胡搅蛮缠无理取闹。 我再怎么胡搅蛮缠，也没有你胡搅蛮缠不 这从这儿，你们俩说点正事儿行不行啊？他把狗撞了，他不赔钱。 哎，行，碰着你这样的，这沾身上掉层皮，你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好吧，好吧，多少钱？刚才说多少钱来着？几两银子？ 就那个。多少？ 别废话，就五两银子就完了啊！听他说五两银子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的， 谁 给你来，五两银子，给，走，我走了，行了，怎么着？ 不是， 不见，不见了，不见，别见。 我这，这就算拿下了，嘿嘿，我先数数是不是五两，给你瞧瞧五两二钱呢，行，可以。 六子， 小三儿， 就这么着就挣的钱了， 哎，这么挣钱，我告诉你， 我说你最近怎么这脑门倍儿亮呢？ 身体倍儿棒啊！ 就是啊，这吃的挺胖啊。 我跟你说啊，老四不是四哥，这个挣钱道最快。 你说我怎么落在你后边了？这招我应该早想到，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招呢？ 虽说自己身体力行的碰瓷事业日渐受阻，但好在如今峰回路转，竟然让他发掘了这样一个新的起点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哎，这位啊可要说干就干。 走了，大黄，干活去了，干活去了，干活去了。你这狗怎么现在学叫得跟老虎似的，嗷嗷的叫啊？你是呼雷棒啊？别叫唤了，你瞧瞧，我说，哎，行，走吧。哎，我说小四儿， 哎呦，六子。打开，叫人， 呜，哎呦我这，哎，我说小四儿，怎么意思啊？ 你叫小四儿，叫四哥， 四哥， 讨厌， 怎么个意思啊？干嘛呀？准备现在改卖狗了？ 什么叫卖狗啊？ 那您这是？ 切，这个，哎，那狗啊是人类的朋友， 我知道， 对不对 啊？ 啊，我这养一个玩儿。 哦。养着玩儿， 对，我现在呀， 哎呀，你有这精力吗？你有这时间吗？ 我怎么没这时间了？ 啊， 我有时间精力啊，我能养狗，我闲着呢，我每天溜溜达达的，没什么事儿。 你闲着呢，你就跟这儿养狗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养狗挑费可大了。你别看我净用狗挣钱，你拿这狗挣不着钱，知道吧？ 哎，还这话说的了，谁拿狗挣钱了？我现在挣的，哎，金盆洗手，我已经赚够了退休钱了，我就准备养老，吃吃喝喝，遛遛狗，知道吗？切，哎，你呀、啊， 你别跟我说， 当初我教你碰瓷儿，你不听，完了吧？ 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啊，你得有精力，你得有时间。知道吧，你要是碰瓷假摔一回怎么也得歇个十天半拉月的吧。哎呀，你什么，你赚够了，赚，你等会儿，这点你这人说话这口气太大了，赚钱就赚钱吧，还赚够了钱了。 嗯，赚够了。嘿， 你赚了多少啊？ 赚多少，我告诉你，自打你脱离了我们这碰瓷队伍之后，我碰瓷哪多了去了。你得看好了，找那豪华马车往上撞，知道吗？那回碰一李巡抚，他儿子那个，他儿子冤得头，傻不呵呵的。哎，再加上啊，那马车上坐的那个姑娘不是李巡抚本来的儿媳妇，嘿，让我给撞见了。呵，我又搭碰瓷儿，我又搭讹诈，我还要告诉他爸爸，嘿，一下子赔我五百两， 赔多少钱？ 五百两，六子，你呀。运气不好，哎，错失了好时候了，知道吗？你去拿你那狗，养你的狗去吧，我养狗遛着玩，遛着玩。 这得挣钱，挣钱，我是玩狗吧，我。哎，来，先给滚一个，滚一个，坐起来。来，哎呦，怎么要死？哎。是要死， 小亮 啊， 你这狗好像不太喜欢这儿，嘿，是不是在这儿受了什么伤害了？ 我这， 你哎呀，你昨儿我不都看见了吗？你这狗啊，在这儿让那车撞了，知道吧？得了，我看你这也没什么心情留啊，赶紧带着狗回去歇着去吧，啊，回去歇着去吧。别了，人昨儿刚让那推车那汉子撞了，今天你还让人家出来碰瓷儿，人那狗受得了受不了。我受不了了。 哎呀，这狗都会说话了，这个 受不了了。 我看啊，这狗啊今儿状态也不好，估计今儿碰瓷啊也是没戏。得了，那我也没别的，我回家呗，我就。 哎呦，您瞧瞧，是不是有点一山不容二虎，那个变异版一街不留二狗的架势？但显然这事情啊，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。不信您瞧，这可就又来了。 哎呦，贺美，痛快，嘿，让你溜的不把我放眼里。这脚好像要来人， 打开，呜，打开，呜，撞撞撞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， 哎，哪儿走？哎哎，你怎么追我？ 不 是，哎哎，我是大黄狗，护狗，不是那个护主心切呀。 小六，你快点拉着你那狗啊！我赶紧，哎呀，我也没带着绳，你带狗绳没？赶紧把那狗拴。 我哪带狗绳了？我这 你这不倒要了命？ 哎呦，忽然打起来了！ 你停下来！别动，举手，没手，你停。停！怎么回事？这俩狗谁的呀？啊！这闹腾呢！哎呦，把这我这腰都闪着了！ 这老太太有本事啊！ 这老太太怎么能？ 她能呵斥？她是狗王、 狗神、 神狗、 狗精！ 哎，我这受的伤，你才是狗东西呢！我这受的伤还没搞明白呢！我这肩膀，我这胳膊肘，我这腰，你们俩谁给我个说法呀？哎呦喂，我这老腰，我这闪的东一块西一块的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们俩 不是 啊？ 我是那个， 怎么回事啊？这干啥呀？ 六子，赶紧把一切责任推给了小四跟大家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王婆，您好。 哎呦， 这狗差点咬您，对不起。但是这个责任不全在我这狗身上。 那在谁身上？ 他那狗要追我，要咬我。他那狗一咬我之后，你想想我这狗能饶得了他吗？结果就我这狗过去之后就搏斗他那狗，他是他那狗呢咬着我这狗，我这狗 不用说了， 等等等等 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 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说是他的那个狗的问题，总之就是责任都是他的， 那 是这旁边这混小子小四儿的是吧？ 就是他。 哎呦，小四儿， 我 跟你说，你这些年啊，我就是认识你，我才知道你呢啊！你这些你都干的什么好事啊？偷奸耍滑，什么坏事不是你干的呀？啊，上次你偷了那个谁家的？啊，那个米，你非说不是你偷的啊，对不对？还栽赃给别的小孩，你可从小就这样。那会儿你刚6岁，我就看着你就是这臭德行啊。长大了以后啊，又一会儿去摸人家小姑娘一把，一会儿又到谁家那个鸡窝里去偷只鸡啊。那是那个老王家那鸡蛋，不都是你干的吗？你这个小东西， 您别都冲我来呀！ 你说我不冲你，我冲谁呀？你看看你把我，你看我这腰都闪了。 您别 80多岁高， 别看六子装好人， 什么装好人？ 把责任推我身上。六子带狗出来干嘛呀？您知道吗？ 干嘛呀？ 碰瓷儿的。昨天他把这狗放进去，让撞着一个推车的汉子。然后呢，把推车汉子把这狗，那狗还装死，装死完了他讹人家5两银子。那推车汉子我眼看着他走的，今天又拉着这狗，还不拴绳。 我这暴脾气啊，怪不得你们俩这狗都没牵绳呢，合着都怀着这个目的呀、啊？呵，你们俩这真是敢想敢干呐！你们把这精气神就拿去啊，好好的去干点活，挣点钱不好吗？都干着什么呀？而且这狗狗多人多好呀，啊，多善良呀，啊，多顾家呀，多的那个爱护自个儿的主人呐，啊，被你们拿来干这种事儿，这个事儿不那个叔能是吧？叔能忍，婶儿不能忍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 不行，今儿个，你看我这受伤了。腰也拧了，刚刚 受伤了。 就是您这说话，我看比我们俩还横呢。 那不管，得赔偿。那横是横，那横是因为你们俩不干好事我才横的。你看看平时我是一多么温婉秀美的啊，那个女孩子， 老太太 啊，对不对？咱不管怎么着，你们必须得给赔偿，不给赔偿，今天这事儿就没完。跟我上衙门去啊！ 别上衙门，您刚才不是。刚才不是要一说本，没说要钱呢，怎么敢赔偿了？怎么 不管给钱？ 没 钱就去衙门。 没别 不去衙门就把狗给我。 不什么啊 啊 啊！ 都不是。 对吧？ 合着我是 这你们俩干了这么缺德的事儿啊，就想这个一抹屁股啊，不对，这一抹嘴就跑了，这怎么能成呢？ 我是 就这三个，我再说一遍啊，三条，一条给钱， 没有。 第二条去衙门， 不去。 第三条狗赔偿，三选一，这选项不错了，还给你们三选一，没给你们就一条道走到黑。你这我王婆我够给你们俩脸了，就是因为从小看着你们长大，给你们一条生路，快说三选一，我都倒数了啊，三。 给狗 给狗给狗给狗给狗给狗 啊、 要不然您看说话那么好使，让那狗不动就不动，您让他们再咬我，我们受不了。 那行，这说好了啊，这俩狗我的了，这两个狗啊，跟着你们俩都成了坏狗了。本来是两条挺好的狗，行了，我这就带着两条狗狗回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俩再利用狗狗做这种丧尽天良、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小心呐！王婆，我扒了你们俩的皮。 我那黑狗昨儿刚买的， 赶上倒碰瓷儿的了。 各位，以爱狗的名义行碰瓷儿的事实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应该第一时间被阻止的。然而，当某种道德大棒打下来的时候，人们却往往只看见了表面的东西，随即就蜂拥而上，一边倒的谴责、质问，甚或是挥舞着拳头。只是啊，这样的结果不仅不能让事情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，反而是有可能推波助澜，让别有用心之人与此建立起完整的利益链条，一如咱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一模一样啊。这正是爱狗说辞来示威，新型碰瓷不太累，可怜旁观失于众，真情实感助聊贼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流浪到巴黎，边走边看夜店，搜集快乐气息。